来天不走娘心，明天一早就要走，我一 开开门啊，师傅。 侬来做啥？

跟我左右为同红龙难走，我们是风子夜里风这样的日子哪能走。 辰光不早了，信给我吧。他并不能对不起我父亲。 弟子我亏你哪能说出口，你忘了自己才是有罪的人，你忘了三年前怎样将我来引诱，你忘了我们一生恩心高气傲不负人，今朝的声下起想你久，这家人我再也不由等我起你无亲的神，我难受。他怕我飞开他的痛苍波，要人把我当作是

不能在此多停留。凤来，我宁可没有你妈妈，快随回娘走家走。大海， 哎， 怕四凤走不动了，侬去叫部车子。凤儿，走吧。 妈， 别，凤儿。 走， 奶奶。 走，奶奶。 凤儿，星星。 奶奶，四凤。 妈 儿啊， 不要挂为 多少时候了？ 已经化云三月，谁身上？ 马 天啊，悲 马，是马能 马。 侬就答应一声，将我们放。 这真是心天霹雳，大人。 娘他们一起走，我晓得这娘的人过来不让。好吧，天啊，侬要不来就不我，哪怕天打霹雳不在我身上，有你是我一人傻，可也应该我一人打，一切事故由我担当。 妈，我在想啥？没啥，走吧。 是，辰光不早了，我们走。 哦，妈，走了。我们第一次走，是偷偷地走。 哦， 千万不要惊动别人。大海， 哎， 侬去叫部车子，我要回去，侬送伊拉上车。 哦， 我妈。让妈来亲一亲，妈，侬让我也看一看。 阿妈， 今朝里娘出外去，希望那越走。越自由，永远不要再寂寞。 这个是为啥嘛？ 今生今世。 你走。 哦，凤儿，妈，走吧。 师傅，走吧。 走吧。啊，他打，那打里去？ 好，我让外面偷听。 不止我一个，还有人了。聪儿，聪儿，侬快出来。 哼，天底下有侬这一种女人？ 哼，正因为有我这种女人。再告诉那女人不是好欺负的，春儿，我去问师傅，要同侬哥哥走了。 师傅，侬讲啊，侬讲，不要讲给我的。 啊，师傅，侬， 想不到侬真没心肝，侬以为春弟弟答应？好，春弟弟，侬讲吧，侬打算哪能？ 咦，讲呀，侬为啥不开口了？春儿，侬为啥不问侬的哥哥啊？咦？你早晨还跟我讲了，你为啥不开口呢？ 不，妈，只要师父愿意，哥哥，只要你好好待待师父，我拿伊带走吧，我没啥。 哦，啊，你一点不像我儿子。 也蛮难啊。 不要把我当作你的母。他被你父亲砸门死，十八年半载只一个活泥路，只有女眷走街头少爷，我才把整个身心来托付。可是他走有了，我又把别人爱，把我丢下不要我。 妈，侬不能听人啊！侬不要去听伊，伊拉发疯了。 哼。你这个虚伪脏东西，现在我为了你的母，你把我杀成是疯子，可以开脱你罪过，这是我最后一口气，我要当着众人来揭露，我要你亲口告诉他，告诉他我并不是你后母， 亏侬讲得出来， 我要让大家都晓得，是你欺骗了你的母。是你欺骗了你弟弟，是你多少夜来欺骗了我。 我不要去看伊，我问你走。 不要走，大门锁上，侬走不脱了。我现在派佣人去叫侬的父亲，伊就要来了。佩玉，佩玉， 不许 看，你走吧，不 许 看，佩玉， 不许看， 侬看，伊来了。 侬那叫啥？我还不去休息吗？ 我叫侬来见见侬的亲戚。 亲戚？啊？这个是做啥？ 让侬来见见侬的好媳妇。来啊，来啊，来叫一声爹啊！哦，对，侬回来见见迭个老太太。 嗯。 并侬带上侬的父亲，也来见见侬迭个娘。 侬还是到周家来了 啊？你才是士兵， 不是的，那弄错了，不是的。 他的是平儿的生身娘 啊 啊！ 不，爹爹，不，爹不是的， 你的娘亲。 不， 生生恩娘 啊 啊！不，爹爹，不，爹不是了， 你的娘亲没死。 不是他。生生年 胡说，侬不要以为董四凤一个娘来呀，觉得李长是无光了，他就是你的生生娘，每到十年天人神心东马金光， 士兵，我生平做错了这个一件事情，是对不起青龙女的，有不到的地方，以后就让平儿来补帮侬。平儿，娶我了。几千侬的娘亲， 妈， 冰儿， 天啊！ 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 在不在？不在。 哎呀，哎呀，哎 呀！冰儿，这个是什 么？为啥要养我？ 你说呀， 我也死 了。啊 啊，是啊，师母不当心碰上了跟周天的地死，你说呀，不晓得拉了一波两个人一起出地死了。 我的哥，我的 老爷，我当心啊。出来，侬要好好的哭一场才对呀！ 凡姨，不要哭，我收养房母。 聪儿，侬一定能死了，侬刚才会好好的，侬一定能死了，聪儿。 只有那个鲁大海，不讲道理，一定要进来就当家贼，打伤了我们几个人，从小门跑了。 是他回来。 是是是是是， 我丢了一个女子，

Yeah. 叫我子把身藏。 掐破了鸭路相逢在多桥底，娘子她一番言语吐在情，方是我把云接着梦初醒，仙凡匹配从古娘子是灵手边深谷深街女才俊，纵然娘子是灵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天上神经跳跳，心中事